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刚强壮胆啊，刚强壮胆。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末世当中，我们如何才能刚强壮胆啊？大家都在奋斗，人生都有目标，都有目的。人生奋斗的目的或者目标就是成功。为什么要成功？因为成功可以给你带来鲜花和掌声，可以带来称赞啊，所以我要成功，我必须要成功啊。所以这是人，每一个人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成功。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评判成功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啊，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叫做成功啊？我们平时所说的成功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啊，按照世人的看法，他们的成功和我们的成功又是什么不同啊？基督徒成功的有一个标准，他的标准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我们成功的标准。按照世人看，我们可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们说你这个人不成功啊，你很聪明，但是你信了一个基督教啊，就让你变傻了。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成功者。如果神判定你是一个成功者，那么你一定就是一个成功者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人，除了要把握机遇，除了要付出代价，还有一个成功的要诀。这个成功要诀是什么？刚才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人啊，约书亚就是摩西将要去世之后，摩西就千叮嘱万嘱咐啊，嘱咐这个约书亚说啊，我要去世了，你要替我完成这个工作啊。那么我还没有完成，还没有真正的完成任务，把以色列人带进那儿迦南地啊。所以但是过去的种种的失败，40年之久，或者说38年之久啊，这是摩西这38年的时候告诉约书亚。但约书亚为什么要说你要刚强壮胆呢？因为38年屡屡失败啊，所以他们没有信心了，他们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信心和勇气啊。我们知道你要去战场上打仗，第一点就是要有什么，哎，要有战胜敌人这种勇气你再去。你说你已经想好了我失败，你还去干什么，是吧？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打胜仗，这是首要条件。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有3次对神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不断的激励他，你要坚强，要有信心啊。所以今天上帝同样的对你我说要刚强壮胆，今天同样跟我们说要坚强，我们要坚强。我们如何才能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呢？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每一次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你给我们新鲜的血液，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道路上不灰心不失望，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地跟随你。主啊，就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祝福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弟兄姐妹，祝福讲的听的同被一灵所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求你的光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上帝的儿女就是上帝的战士。所谓的战士 你就要打仗。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直到你死，战争结束。所以这个真理呢，这是一个真理，已经被今天的所有的啊那些软弱的、跌倒的、走岔路的、走一单道路的这些人被忽略了啊。人本化的救赎观强调人的救赎，以个人的得救为上帝救赎计划的终极目的，错误。所以这样的教导必然使基督徒以为我已经得救了就可以高枕无忧，这就导致了基督徒今天对于属灵的征战失去了应有的警醒和预备。神要使他所救赎的儿女变成什么呢？变成他的军队。神要使那些死人骨头已经变白了、枯干了，枯骨复兴，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今天就是这种状态，很多的教会已经变成了枯骨，神要使他复兴，变成耶和华的军队。这是在以西结书37章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也就是说呢，我们的仇敌魔鬼已经成功的使很多的基督徒不战而败，还没打仗呢就已经失败了啊。所以基督徒重生以后呢，就已经进入一种战斗的状态啊。那么所谓的战斗，你必须有敌人才叫战争，对吧？啊，基督徒的敌人是谁呀？基督徒敌人有四个，是吧？四大仇敌。第一点，第一就是肉体，啊，第二罪恶，第三世界，第四魔鬼。这四大仇敌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一生要靠着圣灵来对付的，要征战的，要打仗啊。所以说一个未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啊，他呢就是这个四大仇敌所捆绑的，他就不用和他们打仗啊。那么他是同一阵营的，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仇敌就是这四大仇敌啊。那么没有重生得救的，他的仇敌是谁呢？他也有仇敌，他不是这四大仇敌，因为这四大仇敌是他的一个党的啊，一伙的啊。所以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老师这要这是给他一伙的啊，那是给他一伙的啊，李向阳是一伙的，那是一伙的啊。那么他们的仇敌是谁呢？就是神。所以很多人不太理解，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变成神的仇敌了呢？是啊，重生得救以后就不是了啊，就脱离了这四大仇敌啊。那在这个罗马书5章10节就告诉了我们啊，罗马书5章10节我给大家念一下，省时间啊，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和好了啊，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啊。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把我们又给他和好了，怎么和好的？借着儿子的死。所以在没有重生之前就是上帝的仇敌啊，但是重生之后这四大仇敌立刻就转而攻击他，来攻击这个人啊。那么魔鬼用什么来攻击呢？用世界，用肉体，用恶来掳掠信徒啊。那魔鬼啊最常用的打仗的手段啊有两种武器啊，一种原子弹，一种氢弹，不是啊。用什么？第一种它是软的， 第二种呢，它是来硬的，是吧？他一看软的不行，来硬的啊。软的是什么呢？就是引诱、迷惑、诱惑啊。硬的是什么 ？persecution 啊，逼迫啊。所以说，两种手段是他惯用的手段。这个软的很厉害，我说软的有时候比硬的还厉害，是吧？哎，有的人说服软不服硬，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软的很厉害。所谓被掳掠，什么叫被掳掠？被掳去了，就是基督徒啊，重新又回到了贪爱世界，又回去放纵肉体，又回去放纵情欲。经常犯罪，而且呢不为这个罪感觉到痛悔啊，这就是被掳了又软的啊，被掳去了啊。说基督徒要注意，因为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战士，都是精兵，所以基督徒在他整个的一生当中都要和仇敌征战，征战再征战，一直到死。但是呢，你若胜他一次，下一次什么更容易啊？这是有一首诗歌说的哈、啊。你若胜他一次，下次更容易，是吧？哎，会唱首歌吧？哎，所以你胜过魔鬼一次，下一次就更容易啊。基督徒，我们知道在蒙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基督徒为什么要蒙召？啊，蒙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蒙召的目的就是要从事这场战争。大家知道，基督徒将来要在天上得到冠冕，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得冠冕，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冠冕？是不是所有的得救基督徒都能得冠冕？不是啊，只有少数啊。谁呢？只有那些得胜的基督徒。这得胜什么叫得胜啊？我回去我做得胜者，我胜啊！我也不听这个家里人的，谁都不听，我当得胜者。什么叫得胜？得胜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与世界分别，胜过罪孽。这些人肯定是要得到冠冕，不是得救，仅仅得救，要得冠冕。那么得胜有个秘诀啊，第二天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啊，找到秘诀，你干什么你得有秘诀哈、啊，你治病有秘方是吧？医生有秘方哈、啊，他不告诉你，他告诉你他就挣不着钱了啊。你得胜也有秘诀秘方啊，我就告诉你啊，把这个秘方告诉你啊，得胜的秘方，因为仇敌很强大。你心里想什么事他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事你不知道，那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是吧？你他知己知彼，咱们不知彼知彼、啊、魔鬼心里想什么事你知道吗？不知道，但我们想什么事他能知道。哎，所以仇敌强大，那么软弱的信徒如何才能战胜他呢？基督徒征战不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一定会失败啊！属灵的征战要靠什么？灵，圣灵才能战胜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败坏了，已经死在罪中，我们不能够再战胜罪，罪不能战胜罪，自己不能战胜自己，这是很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是吧？哎，已经是罪，所以我们原本就是受这四大仇敌的辖制的，因为正是因为我无能为力，才需要我之外的这种力量，就是救赎，这种救赎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基督替我们战胜了仇敌，而不是我们。那么大家注意，基督徒的征战之路啊，就是来体验和经历耶稣基督的得胜之路。我再说一遍啊，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吗？是。战胜仇敌了吗？是。魔鬼撒旦已经被他战胜了吗？是。罪孽战胜了吗？是。耶稣基督有罪吗？没有罪。我们靠基督已经战胜了吗？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经历这一切呢？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经历和体验耶稣基督的得胜。那么这种路我们要走啊，神叫基督已经胜过仇敌，这种像筵席一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来吃啊。为什么？让我们看见仇敌已经被战败了，摆设筵席，我们在神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是哪篇诗啊？诗篇二十三篇啊。哎，感谢主。那神就是要我们，要这些所有的人呢，借着信来支取基督的得胜。这里边有奥秘啊，也就是说呢，是仇敌成为他们信心的筵席，造就他们的信心，丰盛他们的灵命。这是在诗篇二十三篇五节，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啊，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基督徒要征战，但是征战要得胜，要得胜就必须要靠圣灵，要借着祷告，时时刻刻仰望主的怜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依靠神的恩典得胜。神很奇妙啊，神很智慧，神给我们智慧的安排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创造了人？人会有堕落，人会有救赎，人最终还要进入天国，他奇妙的智慧的安排到底是什么呢？他不会不让我们犯罪吗？这是很多人提出的问题啊。神如果都知道的话，他不会不让亚当夏娃吃这个果子吗？我上神学的时候，还有的说这个神学院老师啊，我估计他可能还不太啊，就是说对于神的道理不太熟啊。他说这个 John Rogers 就是那个是英国大神学家哈，他说这样说，他说上帝造亚当夏娃又故意的放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然后呢再让魔鬼在伊甸园里面走来走去，这不设陷阱吗？这不是是吧 a trap 哈，他不犯罪才怪呢，那不等于是 blaming God 这样哈，就等于你来责备上帝，这很大胆，这很危险。我说呢，我当时我就说这种人很难得救，因为他影响力太大。我告诉你，不是随便说的，上帝的话也不是随便讲的，上帝的他的教导不是开玩笑的，谁开了玩笑将来的话再要交账的，这是很严重的也很严肃的问题啊。所以有些人呢胆大包天，他以为他已经出名了，当了神学家了，他就呢妄所欲为啊，将来的话要交账啊。上帝专门找这些给他开玩笑的人，专门找这些给他啊作对的人啊。你不是想给我作对吗？你耍花招吗？哎，我就是你的心刚硬，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来咱俩玩玩啊，看看谁能歪过神。你看看那个十条诫，那个是个十大灾难，那个时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你不是想和我玩吗？啊，对吧？说耶和华是他心刚硬，完了以后呢再刚硬，最后呢结局就是灭亡。对，所以神是严肃的，说要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神智慧的安排就是要他的儿女始终活在信心的状态中。我再说一遍，神智慧的安排就是要让他的儿女活在始终活在信心的状态中。这是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以及加拉太书五章五节记载的啊。 让我们始终活在信心当中啊，这是神智慧的安排。罗马书14:2啊，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说呢，有些人呢，他吃肉，有些人信心软弱，说我信主了，我不吃肉，我就吃素，啊，所以说呢，保罗说他吃的人你不可轻看不吃的人，哈，不吃的人也不可轻看什么吃的人，哎，你要活在信，你的信心达到什么地步？他说了，哎，这个苹果原来放在庙中祭过偶像，不能吃，你为着他的缘故你不吃，是因为你为着他的信心软弱。如果说没人了，你说这苹果是神造的，我想吃就吃，人洗洗吃了啊，要紧吗？不要紧，你的信心到什么地步，神就给你成全到什么地步啊！我不拜偶像，我知道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啊。所以说，人有人信百物可吃，但是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轻看吃的，不可论断吃的啊，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很重要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加拉太书5:5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一个是靠着圣灵，一个是什么？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哎，那么信心，提到信心，到底什么叫信心？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啊，信心它到底有什么表现？信心有两面啊，简单来说，信心有两面，信心有消极面，信心有积极面。哎，信心也有不同啊，消极面是什么？积极面又是什么？什么叫消极的信心？什么叫积极的信心？消极面就是对救我的否定，我否定自己；积极面就是对基督耶稣的肯定，啊，你这两样都有，你的信心就增长的飞速啊。那么信心到底表示什么状态？我现在是什么状态啊？我的信心达到什么状态了啊？信心就是弃绝救我，弘扬新我，舍己向主的状态。再说一遍，信心就是弃绝救我，弘扬新我，舍己向主的状态。请大家一起说，信心就是弃绝救我，弘扬新我，舍己向主。啊，你这三条有了，我的信心有了，啊，有这个状态啊。那么信心他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呢？啊，你这个是我是活在信心当中吗？我如何生活？信心就是信靠已经替我们得胜的基督，并且依赖持续的将这种得胜放在啊实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活的生活，叫信心的生活。我再说一遍啊，信心。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啊？我如何才能达到这个信心的生活？信心就是靠那个已经替我们得胜的基督啊，并且持续的来依靠，将这种得胜的状态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生活的生活，叫信心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些教会已经不讲基督了，不讲十字架了，只讲什么爱，哎，讲恩典，讲祝福，啊，讲成功，哎，你要小心，不可踏入。我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信心可以坚固的，我可以抵挡一切的魔鬼的引诱，不是。嗯，连彼得他一这样想，就什么跌倒了。哎，所以小心，你感觉到圣灵在里面告诉你这是假的，你要什么远离，这是最好的选择，远离。你不可用血气和别人打仗， 你血气打仗一定会失败，因为神的安排，奇妙的安排，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我们的榜样。要传耶稣，耶稣的教导，耶稣为人谦和，耶稣在地上没有用权柄来管辖人，耶稣是用他的爱，用他的这个牧羊的大牧者，领头羊的这种角色，让我们看见他说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干什么？为羊舍命，这种舍命的状态，领头羊的状态啊，来跟着他走，这叫什么榜样啊？榜样不是用辖制所托付你那个啊，乃是做什么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这是什么书啊？我这做长老的劝你们啊，干什么啊？要干什么呢？说我服侍神的时候是什么？是甘心乐意，出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时候，必得那永不衰残、永远的冠冕。什么书？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啊。所以榜样，做牧舍的、牧师的、做长老的，不是侠制人的，乃是做榜样。要为羊舍命，啊！有人呢，这个比喻牧师哈、啊，说牧师呢，好像家中的金鱼缸里边的鱼。大家看，不但看牧师，也看师母，还看孩子哈、啊。你哪个地方有毛病，给挑出来哈、啊。这是有一个这个牧师啊，当了退休了以后说出这话来啊，退休以后说我可吐吐口水，我反正我退休了是吧？所以说要做榜样，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啊。那么这种信徒灵命成长的秘诀在于什么呢？啊，信徒灵命成长的秘诀，今年我们的题目叫什么来着？灵命更新，切实相爱。赶紧看看那个哈，是吧？哎，那么信徒灵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呢？信徒成长的秘诀就是不断的支取基督的得胜，不断的经历基督的得胜，不断的体验基督的得胜，这是信徒得胜的秘诀。不断的支取，不断的经历，不断的体验耶稣基督的得胜啊，这叫信徒得胜的秘诀。你高举基督，你就被高举；你高举神的话语，神就是你的位置升高，因为他本来就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相信的是那看不见的神，但是我们现在似乎看见的看不见的神，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他的教导。那么我们又说到成圣，什么叫做成圣啊？有一首诗歌叫成圣，叫什么呢？需用功夫啊。哎，什么叫做成圣啊？回家以后，啊，早晚都洗衣服，洗就浑身都洗得干干净净，抹上粉，成圣。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将主的得胜化作信徒的得胜，就是圣灵成圣的工作。再说，将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化作我们信徒自己的得胜，就是信徒成圣。圣灵工作让你成圣的一个工作啊，这叫成圣。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已经不在罪恶之下的基督徒还有没有罪啊？ 有是没有？有，有罪，但是有罪恶的盈余，这圣经说的是吧？哎，罪恶的盈余啊。那么我们罪恶的盈余呢，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啊，还有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说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你们不能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说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什么邪恶啊，有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说得救不是一个结束，得救是一个过程，这个很重要。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你看很多啊，说以至于什么灵魂得救，最后啊，近乎于什么得救。所以说呢，得救不是我已经得救了，高枕无忧了啊，那叫自己哄自己啊，自哄自。得救是一个过程，成圣是个过程，啊，除去罪孽也是一个过程。已经脱离了肉体败坏的基督徒，还要活在肉体之中，这个很难受，啊，说你已经脱离了罪恶了，你已经脱离了肉体了。说主啊，我要脱离我肉体，致死老肉体，但是我非得还要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啊，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约束的基督徒，还仍然我非得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很难受是吧？哎，你已经脱离世界，怎么还非得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已经不属于魔鬼掌控的我们，依然还要屡屡的受到魔鬼的攻击，这又是为什么呢？三种啊，刚才我说了三点。一个，我脱离了肉体，但是我还要在什么肉体活着，哎，饿了一口呱呱叫，小孩啊呱呱叫，等你吃嘛吃饱了，哎，都连看都不看的食物啊，非得要来满足肉体，让我吃饱，为什么呢？因为肉体需要，是吧？哎，那么已经不属于世界了，为什么还要在世界上活着？已经脱离魔鬼的权限了，为什么还要受到魔鬼的攻击？这三个为什么，就是说神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已经被耶稣基督打败了这四大仇敌。耶稣已经胜过了，但是我们还要受他的干扰，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干什么呢？哎，让这个四大仇敌成为什么呢？成为锻打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精兵的一个铁锤，啊，什么意思呢？哎，那个，你把铁一个铁棒，你想把它变成一个刀，一把刀，对吧？你先把它放在火里边烧，是吧？啊，过去就是烧烧烧烧烧烧烧的特别红，啊，还没融化，这个时候赶紧拿出来以后放在水里边。然后再砸，这叫不是趁热打铁，叫趁凉打铁，是吧？什么叫趁热打铁啊？拿出来以后拿铁锤猛砸啊，砸砸砸，砸一次还不行，再放进烧，是吧？烧完以后再拿出来再打，哎，再拿出来再砸啊。这个铁棒就说了，你想干什么啊？砸着我这样。那铁匠就说了，我想把你变成一把刀，钢刀啊，锋利的钢刀。他说你就把变刀磨磨不就完了吗，是吧？铁磨铁磨出什么印来哈，圣经说的。但是呢，铁匠说你磨出来这个印呢不灵，太软了，一砍就卷印啊，必须要砸啊，砸好，你少使点劲儿啊，少使点，就说少使劲不行，得使劲砸。为什么砸？砸了以后把这个铁软的时候砸变硬，是吧？哎，硬了以后再放在水里边，猛的一击啊，它又一收缩，然后再烧啊， 这叫趁热打铁。基督徒这四大头领就是那个铁锤啊，猛砸，砸来砸去砸来，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锋利的钢刀，被主使用，是吧？哎，不要怕啊，我们不怕。所以说让我们有信心，靠着圣灵来活出基督得胜的生命，这是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的啊。战胜征战的胜败是随着信心的强弱而决定的啊。你信心强，那么你就胜过他。但是呢，这个很多的假的信徒啊，他走不了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太苦了啊。那么他就啊，靠这个不能够得胜。但真基督徒呢，如果靠着肉体、靠着血气，那也会像彼得一样惨败啊。彼得很厉害，他感觉到我众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哈哈，你比别人厉害啊。那他首先跌倒，是吧？哎，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要攻克己身。什么叫攻克己身呢？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吧？这是这个啊，就是征战当中有老我，老我呢的法则，征战的时候就是攻克己身。攻，什么叫攻克己身啊？那个佛教攻克己身，就是坐在那个树底下，还有我看着报纸登着好年不吃饭，攻克己身，哈哈哈哈。哎，我不吃饭了。哎，你看着报纸登那个哈。哎，什么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说不要用自我去攻击自我，你攻克自我，攻克不了自我啊。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顺从圣灵，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有平安，什么时候远离基督，我们心中就没有平安。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攻克己身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活在一个老的旧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远离基督，你就没有办法来战胜老我啊。那么神他的法则是什么？神有法则，神的法则是什么？征战的秘诀又是什么啊？神的法则就是信，征战的秘诀也是信啊。所以这是秘诀和法则啊。那么对于这个征战当中，你在世界当中，我为什么活在世界当中呢？啊，在信心中，就是在于怎么叫不住在世界当中，就是与世界有分别，与世界有分别，分别什么？分别为圣的状态当中，就叫做与世界征战，啊，这很这个奥秘的道理。啊，也很深奥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不但是要在世界而不属世啊，更是啊，你不是说我在世界上我不属世了，我天天在家读圣经，我不与这世界联合，不与世界来往，不是这个啊。这叫什么？这叫这个啊，这个家里边的大棚里边的阳光屋里边鲜花啊，他没有经过风吹雨打。哎，不是，基督徒要与世界征战，出去打仗去，而且还要得胜。不但得胜，还要超过世界。超过世界干什么呢？超过世界完事了？不是，最终要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们要成为世界的祝福啊，我们身体，我们身负肩负重任啊，因此我们不能够消极的避世，我们要积极的影响世界啊，不能消极，要积极的影响世界。所以说我们要武装好自己，你要去打仗，你必须要武装，你不武装好以后肯定要受伤啊。所以对罪恶而言，我们征战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征战？在信心中，就是说在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当中啊，这种远离离罪向义的这种生活之中，基督徒得救以后 再也不是对罪麻木不忍了，因为一犯罪好像心里边就难受哈，就良心受责备。所以说基督徒的灵命越增长，你罪对于罪啊就越敏感啊。那么两律相争这个状态是伴随着基督徒的一生，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保罗说的啊，这种征战伴随你一生。在征战中我们要掌握住有几条：第一，不要惧怕；第二，不要忧愁，更不要被魔鬼的这种借着这种控告啊，来在里面使你的心中的信心动摇啊，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宝血战胜罪恶啊。好，那么再说到对于灵界，这就生活当中什么叫信心呢？啊，灵界的恶魔征战啊，因为我们是与灵界恶魔征战。那么信心，在信心中是什么意思呢？在信心中就是活在圣灵当中，要持续的住在主里面，要在光明中与神同行，不许撒旦啊用这个救人，用这个世界，用这个罪恶来诱惑并且胜过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同心合意，旗帜鲜明啊。第三点，因着主的得胜，这场战争呢已经知道胜败，已经知道了哈，就是说主已经胜过罪恶了，对吧？那结局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靠着主也能战胜世界。这个结局知道了，知道吗？知道。但是是怎么胜过的？是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这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哈。就是说魔鬼撒旦啊，已经是我们知道他结局是失败，最后下地狱，对吧？结局都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过程？哎，而且这个过程还非常有意思啊，非常要我们要他经历，我们是属于这个过程当中的，是吧？哎，那我小时候这个看电影哈，哎，一演这个八路军和日本鬼打仗，这个电影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了，对吧？这李向阳就打不死啊，是吧？你最多受伤了不得了，他太枪法很准，日本鬼子一个个都给打倒了啊。最终结局肯定是好人胜坏人败，但是还是光想看哈，看完一遍还想看第二遍。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是吸引我。哎呦，我们去看啊，这个故事，哎，我们就是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对吧？哎，这台戏当中结局已经知道了，我们胜利，魔鬼失败，但是在这个结局当中征战是很激烈的，因为魔鬼知道他的结局啊，这是战争，是真实的，不是假的，真战争，这是啊，也就是非常的残酷。因为正是因为基督徒需要面对这么强大的仇敌，这么激烈的战争，神才在地上设立了教会来扶持我们，我们不能够单打独斗啊，在地上两军对垒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要旗帜鲜明，要壁垒分明啊，分明啊，教会就是主的军队，世界就是撒旦的阵营，摆好了阵营。然后呢，可惜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已经啊这个沦陷了啊，沦陷啊，什么时候沦陷呢？不是1949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沦陷了啊。很多教会现在沦陷了，你看一看啊。那么教会和世界已经同化了啊，教会的节咱也过啊，这个世界的节咱也一块儿都过着啊。哎，今天呢就很好，这个有一个弟兄呢，我不提名了，他给我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呢就说这个，我想呢，哎，我看看，以后不行把它放在那个展板上哈。他说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过这个哈罗印的情况哈。哈罗印呢，这个就是鬼节，是呀，就是拜鬼啊，闹半天啊，这样来的。那我想呢，这是一共是几张？我看哈，好几张呢。那他说到这个啊，我们家为什么不庆祝 桂杰啊，他写了这个文章啊。这文章当中说到了这个桂杰的背景啊，这个血迹的罪行，还有很多都有很多典故啊，就说到了有关于圣诞节，有关于这个什么节啊，就说鬼节，就拜鬼的实际上是啊。那我们知道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啊，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做得胜者，旗帜鲜明？我们要知道这个教会已经混乱不堪，尤其那些新入伍的新兵，刚刚信主的，他分不清敌我，是吧？这个时候的魔鬼最容易让他们同化啊，同化他们啊。那么他分不清敌我啊，常常的软弱的肢体呢就被欺骗了。哎，他这个说的非常合我的心意哈 那个牧师讲的不行，他讲了以后我心里边就扎心，扎着我心里难受啊，回家以后就老扎我心，扎坏了怎么办哈？所以还不如安慰我的心呢，是吧？主赐福给你，你信耶稣，祝福满满，哈哈，家里边有平安，挣大钱。他一听以后，这个牧师好，这个牧师多好，给我们带来平安啊！这叫坑人，我跟你说，骗子。所以我们知道，人活在血气当中、仁义当中啊，就容易站错了阵营。你不要活在自我当中，活在圣灵当中啊，这些都是给魔鬼撒旦啊浑水摸鱼的机会啊。那水一浑了以后，这个鱼呢它就喝不了清水，喝浑水晕头转向，那个时候浑把水搅和浑了，一抓一条啊，浑水摸鱼，魔鬼是啊。甚至在这个地上啊，我们知道魔鬼已经是差不多近乎到了仇敌升高来压制我们的地步，同性恋已经在教会里面都有了啊，牧师都是整个的和上帝作对，上帝的教导最严重的，像是最反物的，上帝最不喜欢的就是什么？人非圣洁就不能够什么见神的国。罗马书说的很清楚啊，人之所以死，就是因为不圣洁，沾染污秽。所以说魔鬼进入阵营当中很厉害，我告诉你，有些人不敢说，不敢讲，良好尬一好，我也不惹他别的教会，我就说我的事儿不行吗？这叫不坚强的传道人。我告诉你，做一个传道人不容易，要抛头颅洒热血，要准备着随时随地为主牺牲，但是相信神的呼召一定要实现，就神既然呼召你，那就是神的呼召，神不会错，那你就大胆的为神要活。如果神没有呼召，千万不要做传道人，免得罪上加罪啊！这不是圣经讲，这是我讲的啊，这是我亲身体验啊。所以说我们做传道人要真正的为主有一个喂养使命的心态，才能够打胜仗啊！但无论如何，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完了吗？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耶和华的7000的士兵在那啊！我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啊！有啊！纵然是假教会林立、颓废的教会遍布的今日，也断不乏耶和华自己保守的真教会，如同显明呈显明在山上，如光照在暗中。所以信徒在这个场战争当中，我们要同心合意，绝不能孤军作战。神的真教会是信徒征战的同盟军啊，坚定大护方。所以说呢，每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都不可以活在自我的生命状态当中，不可以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要全心的关注神的教会，他的家的建造，关心神的教会的兴衰起落，要把生命融进神的教会当中，切记离开神的教会而孤单而落单，如果更不要误入假的教会。那么要借助教牧的关怀、属灵长辈的引导、弟兄姐妹的扶持，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相爱，共同生活，生活在交通带道中，同心合意，以战争得胜啊！ 那么圣经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有人孤攻胜孤身一人啊，一个人最容易被打败，但是若有二人便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三股绳子，这是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啊。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子女啊，子民彼此相顾，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劝慰，彼此相劝。这样的话呢，整个的面对的敌人强敌啊，就能够被打败。如果我们面对强敌的时候，如单打独斗，容易失败啊。一个地方的教会必须啊，是个别圣徒征战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这个教会呢，是所有这些教会当中的要支持这个教会啊，这是得胜的秘诀啊。是那些自高自大将自己置身于教会之外的人要小心，常会被仇敌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再回到教会当中啊。这是基督徒非常小心，魔鬼掳掠我们第一步就是让我们因骄傲而远离教会啊。我再说一遍，魔鬼引诱人的第一步就是让我们骄傲远离教会，没有教会的支持他很容易攻破，因为人都有软弱的时候，让不与众徒交通经常的时候，神也允许这种自我中心的人多吃苦头，目的是要让他醒悟而悔改，不是让他失落，而是让他得救。说因着我们基督的得胜，这场信心的仗我们起名叫美好的仗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但神不但喜悦他的圣徒得救，听好了，神不但是喜悦他的圣徒得救，更喜悦他的圣徒得胜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得胜者才能够得到冠冕，那荣耀的冠冕啊。所以为此他为他们预备了永恒得胜的观念，计划了他们所应该走的道路，在信仰的地位上征战着胜败，不再与是一个参与战争的战士失去冠冕啊，或者失去救，但是不是说你征战以后又失败了你就失去救恩了，不是啊。但是对领受冠冕和奖赏来说呢，是天壤之别啊，得到奖赏天壤之别。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的协议，站稳立场，跟从我们的基督作为我们的元帅，打他美好的胜仗，刚强壮胆，竭力的去得神从上头给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奖赏。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得胜者。主啊，让我们跟随你，坚定不移，坚定信心，不去叛变，不去论断，而是能够用爱心来跟随你，能够有这个服侍你的心，也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来跟随你，就要真正的向你而活，向基而死，能够战胜这四大仇敌，做得胜者。求主祝福弟兄姐妹下一个礼拜的光阴，使我们在真道上能够扎根，能够灵命的不断的提高，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解决他们一切的难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门。